各位观众，一月份沃敏射马部分威水战绩， 三重彩四重彩，脚就1359或者13569互穿都得啊。我提供的就是6拖2578，咁呢场咧就11拖1368，啊，11号 Win Pay 投注咧喜盈宝系嘛？ 所以我呢一场嘅心水咧就系我呢个4号零距离做胆啦，配角1号冠锋，2号传奇，5号阳光武士同埋9号风筝。所以咧呢一场咧，阿教主嘅心水咧就系攞呢个4号机缘巧合做胆，配角就2号喷火龙，3号蓝海贼啦，7号日日靓同埋8号梦幻战士。 第七场我嘅心水咧就系4号嘅蓝区宝啦。做胆咧就搭6号嘅精灵勇士，5号嘅和气生财，同埋8号嘅富高八斗啦。教主嘅心水咧就系重复一次咧，就9号嘅老幸福老窝做胆啦。咁啊拖2号嘅辉煌星，5号嘅盛大光辉，7号嘅又系红，同埋8号嘅精算齐同。第九场咧，教主嘅提供咧就系攞只5号嘅喜年卫星做胆啦，就搭2号嘅威进区。4号嘅黄泽，8号嘅喜进区，同埋10号嘅黄帝金。咁三四重彩咧就24580，就5只马互穿啦。 依家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沃敏射马已经开卖，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沃敏踢爆之说文解字。今集的主题是自由自在。在美国从事学术研究20多年，而且是美国籍的香港大学后任校长张翔，竟然说言论自由要受法律限制。难道他在入籍美国宣誓的时候不知道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吗？啱啱過去嘅12月10日係世界人權日，聯合國大會喺1948年嘅12月10日喺法國巴黎嘅夏洛宮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喺1950年開始，聯合國就將每年12月10日就定為世界人權日。世界人權宣言嘅第一條開宗明義：人本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亦屬平等。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以人权宣言为基础，联合国在1966年通过两项人权公约，分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1976年1月3日就生效。这两项公约呢就列出基本人权和自由，并且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呢都要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来贯彻这些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公民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基本自由，主要就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不得使为奴隶和免于劳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司法补救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者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的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私生活、家庭、住屋和通讯不受任何的干涉的自由，迁徙自由，享有国籍的权利，婚姻家庭权、财产所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結社和集會的自由，還有就是參政權利。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39條寫得很清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政治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抵觸。張翔教授明年一月履新，將會成為有超過八年歷史的香港大學校長。之前如果他有將基本法仔細地讀一讀，而且個理解是正確的話，他就不會發表那些言論自由要受法律限制的謬論。張翔教授他是研究科學的，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讀過宋代文學家歐陽修先生一首詩《畫眉鳥》：百轉千聲隨意兒，山花紅紫樹高低，此之所向金龍聽，不及林間自在啼。這首詩說明了雖然是鳥類，它都是酷愛自由，當它自由自在在山中飛翔的時候，它歌聲或者鳴聲是悦耳的，但是當它被困在個金籠之中，它那個啼聲呢就是哀傷怨恨，是非常之渴望可以飛出去。鳥類的自在啼就是人類的自由講，自由自在就是這樣解了。言論自由是不可以受任何限制的。這一集講到這裡，多謝各位收看收聽，下集再見。 大家享不享受收看 MyRadio 的節目呢？查實 MyRadio 的營運是有賴大家的鼎力支持的，請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記得交月費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轉數快，又或者親臨普羅政治學院交月費。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